此大人小姐，听啊。 无上顶。

贫寒中你忙为家，忙为家。 天上掉下个两眼的丫头，雨中烟水中雨，伞下等个走，眉中情眼中爱，浑身是温柔，浑身是温柔。死者般大好事，师傅来的都，师傅来的都，许下我的半生心。半世愁，喜的是大的喜不送到大门口，愁的是南宫古钱，家中也买了宅楼，嘘寒问尽是个我苦的大姑娘，不烦无教无业，如何养你留，如何养你留，

大柱响了， 惩罚就要来临，三千殿公顾我毁于一旦。 我们是啥？ 我们还要做啥？ 我们要做雷峰塔下千年的神社， 都是为了你许仙呐。 娘子，你我夫妻受尽磨难，终于相逢，何以言别？ 官人，这三杯雄黄酒， 娘子 还得为起我，必须重回雷峰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为妻我必须变回尸身，才能使咱的儿子幸免于难呐。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压在雷峰塔下承受千年苦练呐。